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5集，山雨欲来。议事厅里静谧一片，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两个，尤其是万通，后者盯着唐范，灼热的目光仿佛要从他身上盯出个窟窿来。没奈何，唐范却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，让万通很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。僵持许久，万通最终只能道： 下官知错了，还请诸位阁老见谅。 他认错的态度跟要债也差不了多少了，不过能够逼得万通低头，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升起一丝微妙的感觉，不是对万通，而是对唐范。要知道内阁之中，随便拎出一个阁臣的资历都要高于唐范，可关键时刻却是由他来维护内阁的威严。万通说完便走，只是在临走之前恶狠狠地瞪了唐范一眼，那眼神里流露出的怨毒足以令人触目惊心。唐范这回没再喊住他，而是任由一干锦衣卫离开，然后才与刘健一道因为今早迟到的事情向首府告罪。大家的心神犹自沉浸在方才的事情上，谁会去关心唐范和刘健到底是不是迟到了。万安本该深恨刘唐二人坏了万党的好事，但现在说再多又有什么意思，时机转瞬即逝，错过便是错过了。如此一场原本可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巨变，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。等其他朝臣知道今天早上内阁发生了什么事，风波也早就结束了。许多人都觉得事情不会就此了结，心中难免惴惴。朝野议论纷纷，仿佛山雨欲来，下一场恶战已经在酝酿之中。万通离开内阁之后，内阁会议也开不下去了，随后唐范刘健等人便拿着那份手札入宫，向皇帝狠狠告了万通一状。因着万通这事实在做得不妥当，且不说废立太子之事，单是带着锦衣卫冲入文渊阁就很容易落人口实，皇帝也没法为万通开脱，只得反过来劝慰了几名阁臣，连带训斥了万通一顿，手札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出了这种事情，随州当然也没闲着，锦衣卫现在并不全归他控制，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忠于万通的，等于是随州与万通两人现在在锦衣卫中各有一半影响力，随州要略占上风一些。但锦衣卫毕竟不是随州的一言堂，因为万通才是名副其实的指挥使，所以他早上才能调动亲信人手入宫。在皇帝训斥万通之后，随州趁机对锦衣卫又进行了一番整顿，每日早出晚归，十分忙碌。这一日傍晚回到家，却早有人在门口候着，唐范拢袖站在那里，似乎在等他回来。随州不由一笑：你还没吃饭吧？唐范自然而然接过他手中的灯笼： 我不饿。 不饿也要吃，城北那家馄饨好久没去了，走吧，我也想去吃上一碗。 你不是吃过了吗？ 唐范被戳穿，脸不红心不跳的： 其实刚才也没怎么吃饱，我可以再吃点葱油饼的。随州无言以对。城北那家馄饨摊子果然还在，因为天色渐晚，客人也逐渐少了下来。唐范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过来了，不过摊主依旧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，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，顺口还问： 大人，您那位面白无须的朋友好像也许久不来了。 你还记得他呀？ 自然是记得的，上回他还在小的这里跟东厂的人打了一架，可威风了，想忘记都难哩。东厂向来嚣张，他那一架打得可真是大快人心啊。 如今东厂啊，早就换了一位主事的，行事低调的很，不嚣张了。 是吗？难怪许久没见他们的人过来了。嘿，瞧我这记性，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小的这就去做。 来两碗馄饨，一个葱油饼。 一碗。 那一碗半。 一碗。 摊主无语，最后还是唐范败下阵来。一碗就一碗吧，听他的，但我要两个葱油饼。 不好意思啊，唐大人，葱油饼卖完了。 唐范无奈，随州看着他整个人仿佛耷拉下来无精打采的模样，眼底也带上笑意，轻轻拍了拍唐范的手： 晚饭不宜吃得过多，等会儿我那碗分你一个。 唐阁老充分发挥讨价还价的精神。两个。随州不理他了。摊主捧了两杯茶过来。 二位先喝着，馄饨已经下锅了，很快就好啊。 茶是品质很一般的野茶，肯定跟他们平时喝的没法比。但随州却不以为意，端起来便啜了一口。他在外面奔波时，再恶劣的环境也经历过，更勿论一杯粗茶了。 怀恩可能要去南京了。 汤范一愣，原本去拿茶杯的动作也顺势一停。怎么回事？ 他劝谏陛下不要听信天象之说，又为太子说话，陛下恼怒，就发配他去南京孝陵思乡了。 所谓思乡，其实就是守灵的职位之一，每日负责给牌位上香。可堂堂司礼监大太监被发配到南京去守灵，这待遇不只是天差地别，更重要的是人人皆知怀恩对太子十分维护，这一来势必对亲太子的势力造成沉重打击。怀恩之后还有谁敢为太子说话？唐范蹙眉。那汪直呢？他没事吧？ 暂时没事，不过现在的情势不太好，你要多加小心。 哼，我知道了，你也是。说话间，热腾腾的馄饨就被端了上来。唐范的表情立马从正经严肃变成垂涎三尺，他眼巴巴地看着随州低头舀汤，目光之炽热完全令人无法忽视。随州不得不将盛着一颗馄饨的汤匙递到他嘴边。唐大人还在矫情，你放着，我自己吃吧。随州直接将汤匙转了个弯往自己嘴里送去。这一下唐范也顾不得边上是不是有人在看了，直接握住对方的手腕，就将汤匙往自己这边送，终于将那颗饱含曲折的馄饨送入口中。鸡汁馄饨的鲜味顿时充斥味觉，唐大人终于心满意足，又对随州讨好道：再给一个吧。后者懒得搭理他，直接低头开吃。 不同于唐范的安之若素，皇帝此刻的心情却非常不好。他刚刚睡了一觉起来，并且做了噩梦，梦中的景象令他难以释怀，以至于身体虚弱的皇帝竟不顾天寒地冻，直接离开布着暖炕地笼的寝宫，沿着白玉石阶而下，漫无目的地在长长的宫道上走着。白天巍峨的宫殿俱都化作高低起伏的黑色巨兽，借着夜色掩护，在黑暗中潜藏。偌大的紫禁城，若是每一处都点上烛火，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。为了节省费用，工人们不得不减少蜡烛的数量。远远望去，宫殿星星点点的火光，使得氛围更加神秘深邃。怀恩不在，没有人再敢上前劝他，几个小黄门只能跟着皇帝四处乱转，有眼色的已经飞快地调转头去通知贵妃。皇帝的动静无疑很不寻常，但自从他迷信神仙方术以来，这样不寻常的情景已经不是头一回见了。 陛下， 见他越走越远，小黄门战战兢兢，忍不住开口想劝，却被皇帝一个回头堵住了话语。后者眼神异常严厉，根本不像是一个病重的人。 晋升，朕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朕。 哪里有人会喊皇帝的名讳？又哪里会有人在大半夜里喊皇帝？小黄门果然被吓住了，不敢再吱声。却见皇帝七弯八拐，兜兜转转，不知走了多远。小黄门还真就听见前方拐角处似乎有人在窃窃私语。他不由放轻了脚步，屏住了气息，等到听清那话语的内容时，不由变了脸色。夜晚的皇宫万籁俱寂，别说虫鸣鸟叫，连远处传来的脚步声本也该因为重重回音而大老远就能让人听见的。不过今晚下了雪，地上积了不薄的一层白雪，烛火微光借着雪地的映衬，能够照出周围一片不小的范围。千层底断面的黑靴踩上去悄无声息，偶尔传来的寒风正好将前方的话语送入皇帝的耳朵。 太子的命也太硬了，听说出生的时候是带着胎毒的，最后也还能活下来。 这算什么？你是不知道，他册封太子当年生母就死了。 生母？ 就是继妃。 啊，那他连生母都克死了，难道陛下这回真的要废太子吗？ 现在不都说那几次天线异象其实是与太子有关吗？ 嘘， 怕什么？现在外头都传遍了，又不是咱们先说的，他们个个都这么说。你想啊，如今陛下龙体欠安，会不会也与太子有关？因为命硬克死了母亲，还要…… 听到这里，跟在皇帝身后的小黄门脸色一变，当即就要上前去制止他们继续说出大逆不道的话。但他刚跑出几步，胳膊就被拽住了。小黄门转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皇帝拉住他。不仅如此，皇帝还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他发出声音。小黄门有些惶恐，他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。从小在宫廷里长大的他，知道自己今晚听到的这些话本来不应该让自己听到的，而他就算听到了也要通通忘记。寻常情况下，前面那两个说话的人若是被捉住，必然是要杖责到死的。但现在 皇帝居然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听了好一会儿。直到那两个人聊起别的话题，他才转过身往来路走，竟也不去追究那两个人的罪责了。他连忙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。皇帝的步伐出乎意料的快，几乎不像仍在病中的人。 陛下， 小黄门忍不住出声，皇帝却好像没听到似的，越走越快，一直走到乾清宫的台阶下面，他才停了下来。台阶上站着一个人，与他遥遥相望。看到对方的时候，皇帝脸上的表情蓦地就放松下来，甚至露出在亲生母亲面前都不曾展露过的柔情。他并作几步上了台阶，吓得身后的小黄门紧紧跟着，又不敢伸手去扶，就怕皇帝一个踩空忽然滚落下去。幸好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迎接他的人站在宫门前，朝皇帝伸出双手，将后者的手稳稳接住。 陛下为何深夜出去闲逛，还穿得这么少？若是病上加病，如何是好？ 那人沉下脸色，他对皇帝说话的语调甚至有些放肆，但皇帝并不在意，反而露出依赖的笑容。 曼姐姐，你晚上还是过来陪朕睡吧，没有你，朕晚上睡不着。 40岁的老男人了，还带着撒娇的语气。若这样的话是由一个皇帝说出来的，就更令人惊悚了。不过对方显然已经习惯了皇帝这样说话，也并没有因为这些话就放软语调或身段，依旧硬邦邦的。 陛下后宫佳丽甚多，只要您愿意，夜夜都会有新人陪伴，怎么还需要我这样的老太婆？ 万姐姐不老，在朕心目中，万姐姐永远也不老。 二人手牵着手，依偎着进了乾清宫后面的寝殿。小黄门在后面悄悄地抹了把汗，看向那个挽着皇帝的手的高大女人，心中莫名有些敬畏。这个女人并不漂亮，她与皇帝相处时不需要像其他嫔妃那样小心翼翼地讨好，而是想笑就笑，想怒便怒，生起气来甚至咒骂撒泼，帝王的面子也不给。可皇帝偏偏就吃她这一套，就算皇子皇女一个接一个的出生，后宫依旧没有人能取代她的地位。就算这个女人比当今太后还要大上一岁，以至于太后死活不肯让她当皇后，但是除了这个名分之外，她的一切用度早就超越了现在的皇后。在皇帝的坚持下，内宫外朝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点。即使没有启年玉貌，她在皇帝心中也永远是独一无二的。联系到方才皇帝听了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也没有丝毫反应的情景，小黄门心头咯噔一声，禁不住偷偷地想，难道这一次太子真的要被废了吗？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一夜在宫里发生了什么，更不知道皇帝听见了什么，又萌生了什么想法。成化22年12月底，这注定是一个并不平静的年份和月份。不过不管局势如何内紧外松，该过的日子还是要过的。这一日，唐范像往常那样去内阁当值，此时人已陆续到齐，唯独首辅万安在大家等了将近一刻钟之后才姗姗来迟。 方才陛下召见，故而来迟。今日会议暂且往后推一推， 诸位先随我一道去见陛下吧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皇帝要召见，怎么之前也没个通知？不过既然皇帝有命，大家自然没有二话，便都陆续步出文渊阁，朝乾清宫走去。刘健特意落后几步，拉住唐范小声问： 你知不知道陛下为何召见我们？ 唐范摇摇头：没听说什么风声啊。徐普也凑过来悄然道： 我倒是听说了一点谣言。 唐范刘健便都住了嘴，等他的下文。徐普却不再说话，而是伸出自己的手，在掌心上写了个太字。与太子有关？难道陛下这回要动真格了？唐刘二人悚然相望，都有些忐忑起来。到了乾清宫，所有人都被带到偏殿。皇帝跟前的小黄门道： 各位大人且稍坐片刻，陛下想请赐府入内说话。